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谈俄通社塔斯社问》单行本。